来，我们来开始上课哈。那请同学把这个讲义打开，76页。我们要跟同学进到下一个单元，谈行政法的这个并罚。在并罚这一块哈，各种台词都有，就是 Sony， 好了，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在行政法的并罚这一块呢，其实向来考试呢都算是常客哈。在准备上呢，我们可以这样准备哈，我们从一个原则出发来谈，啊，所谓的一行为不二法这个原则，一行为不二法这个原则可以谈两件事情，啊，谈三件事情。第一个是说，一行为不二法原则，啊，在我们的法律当中，或者在宪法的条文当中，有没有类似的要求？好，到底这个原则本身呢，它的法理基础何在？这第一个。好，那第二个呢，我们要谈的是什么是一行为，什么是一行为。好，因为这个原则只有要求当事人的单一行为不得做重复的评价嘛。那换句话说，如果是数行为的话，好，数行为就可以做并罚，做数次的处罚。好，那但是实务上其实最难判断的就是说，什么是一行为，什么是数行为。好，行为数的判断，这是最难的一个部分。好，那第三个点是谈说，那这个不二法的两罚是哪两种的处罚。好，那解释上呢，可能有这四种情形，有可能今天是一个行政秩序法，好，跟一个刑罚，那这个时候有没有这个一行为不二法的适用，这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是什么，也有可能是一个秩序法跟秩序法，这第二种。第三种呢是秩序法跟所谓的惩戒法。好，第四种呢，秩序法啊，行政秩序法跟所谓的行政执行，啊，或者是我们过去称的所谓的执行法。好，我们要来跟同学介绍这四种类型底下呢，有没有一行为不二法的这个适用，可以吗？好，那首先呢，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过，第一个点要谈的是什么？这个一行为不二法原则它的法理基础，好，因为像这种考题呢，在过去的实务考试呢也有出题过，譬如说什么，譬如说像这个讲义的76页，好，76页这个89年高考，89高考，他刚开始就问你说，这个503号解释有谈到禁止重复处罚，好，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它的理论的依据何在？好，所以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抽象的申论题呢，还是有可能会出。好，那我们看一下，这看哪里？好，这个你看到直接看讲义的第79页。好，79页，这个我们帮同学会诊的这个学说跟实务的讲法，他说一行为不二法原则又称什么？又称禁止重复处罚的原则。好，那换句话说是人民的同一个违法的行为，禁止国家好多次的处罚，好多次的评价。那倒数第三行哈，我们的宪法虽然没有一行为不二法原则的明文啊画起来哈，但是从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案定性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以及比例原则啊，都可以推导出一行为不二法也具有宪法的位阶，可以吗？啊，信赖保护是在于什么？人民的单一违规行为啊，做了一次处罚之后，人民原则上会信赖国家只有那一次处罚，啊，那怎么会有第二次的处罚发生呢？好，所以这个第二次的处罚明显的违反人民的信赖利益。好，那比例原则这个也很好理解，好，不得过度的限制、过度的侵害。好，那这个你简单画个线，大概知道一下它的法理基础。那第二个是什么是一行为，什么是数行为？好，行为数的判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讲义帮同学放在这个78页以下。好，这个是帮同学会诊这个法务部。好，有曾经就这一块呢表示过一些意见。好，法务部因为是行政法的主管机关，有就此来表示一些意见。好，那他说所谓的行为数，这个一行为呢，好，可以分成所谓的自然上的一行为跟法律上的一行为。好，这个都是跟这个刑法的这个规，刑法的内容呢是类似的。好，那自然上的一行为这个地方，他跟你讲说，像这个行为人的举止动作，好，在时间空间上有紧密的关联性，那客观上显现出单一的行为的话，那这个都可以算是所谓的自然上的一行为。好，像他举个例子嘛，废亲法当中有规定，不可以在指定的地区内 这个乱丢垃圾。好，所以甲从家中拿一包垃圾，好，走到户外，好，去乱丢。好，那你总不能去个别评价吧？啊，拿垃圾是一个行为，走路是一个行为，丢是一个行为，没有这样评价嘛？哈，从时间跟空间的关联性来看，我们认为这整体的动作，啊，都是所谓的自然上的一行为，啊，所以只做一次的评价，这个很简单，可以吗？啊，就是说，这第一种情况之下，从时间跟空间的关联上来看，啊，可以评价成是把数个举动可以评价成是个单一的行为，这第一个。那会考的是在法律上的一行为这一块，哦，法律上的一行为这个部分可以分成两个，一个是法律构成要件上的一行为，哦，另外一个是继续性的一行为，哦，法律构成要件的一行为啊，它是怎么讲，哦，它是说这些多数的自然上的行为从法律，哦，的规范当中直接就评价成是一行为，哦，外观上可能是多个自然上的行为，但是在法条当中呢，只有评价一次，好像譬如说法律中有规定对违法制造商品并运送加以处罚，制造是一个行为，运送是一个行为，好，但是呢我们在法规上已经直接什么把这两个行为呢把它拟制成是做这个拟制成是一个法律上的一行为，那只做一次的评价，那这个也可以理解。那另外一个是所谓的继续性的一行为，这个最喜欢考，好，这个几率考的几率最高，它是说自然举动形成一个维持一种不法的状态，好，那法律对他的评价呢为一个不法的行为。他举个例子，好，比如说甲驾车不法超载，好，从 A 地开到 B 地，好，那这个甲不法超载的这个驾驶行为呢是一种什么，是一种这个持续重复性的不法状态，好，那在法律评价上呢他怎么写啊，可以视为一个违法行为，可以视为，那代表什么？代表今天如果立法者认为这个个案当中所涉及的法益是重大，那立法者也可以把它评价成是数个违规行为。你说在讲什么？我举个例子，哦，今天他是说从 A 地开到 B 地， A 地开到 B 地，哦，那这今天是立法者是可以把这个 A 地开到 B 地呢，哦，这整段持续性的生活事实评价成是一行为的，而只做一次的处罚。但是在实务上有些情况会着眼于法益的重大性，像什么，像高速公路，好，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你有超速，你从台北开到高雄，好，你一路呢超速到底，好，一路超速到底，那我请问一下，今天这个警察机关呢架设的这个测速照相机开了三张罚单，那这样三张罚单有没有违反一行为不合法的原则啊，就会有争议啊，到底你的评价是一个单一的开车的行为，还是说，哎，你这个每一次呢，这个超过这个速限的时候呢，你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踩油门这个动作嘛？你每一踩一次油门，你有一次犯意的这种，你有一次这个要超出这个速限的这样的犯意。好，那我们到底是看你的这个数个犯意，还是说看你一个外观上的一个开车行为啊？这个就会有争论。好，那所以他跟你讲说，今天法律上可以把一个持续性的生活事实评价成是一行为，固然没有错，但是有时候立法者可以着眼于法益的重大性，好，把什么，把一个持续性的生活事实来什么，来评价成是数个行为，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等到在最后呢，这个行政法谈完之后再回来谈这个问题会比较清楚。好，就是你只要先整理一下，是说这边是讲说在法律上的评价可以视为一个违法行为，那你也可以补充一下，有时候立法者着眼于，啊，个案的法益的重大性，啊，立法者可以着眼于法益的重大性，将什么，将一个持续性的这个生活事实，啊，来评价成数个违规行为，啊，所以在实务上就是以什么，以这个路段，啊，以这个这个每隔多久多远的路段呢，来架设一个测速照相机嘛？好，那这就是立法者有意要着眼于交通安全的这样的法益重大性，好，来把当事人的一行为割裂成所谓的数行为，来做数次的评价。好，所以这是同学可以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法律上可以评价为一行为，也可以着眼于法益的重大性评价为数行为。好，但是再怎么评价为数行为，那个数行为的割裂 都要符合比例原则啊。你总不能说啊、你说每两公里啊这个评价一次，那我们可以接受。你总不能两公尺就评价一次吧？那你不是在抢钱吗？是不是？所以这个虽然立法者可以着眼于法益的重大性来割裂这个当事人的这个行为数，但再怎么割裂，再怎么评价，都不得违反比例原则啊。懂我的意思吗？好，这个概念你要有。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来看的是第三个问题。好，这个不二法是哪两种的处罚？好，哪两种的处罚？来，请同学你直接看到讲义的80页以下。我们先来跟同学介绍这个第二个行政，这样子好了，我们先谈最简单的，我们先谈三跟四这个部分。好，三跟四的部分呢，我们帮同学汇整在各位的讲义哈，104页。好，这个104页这个地方。那一般哈、哦，针对这个，我先讲秩序法跟惩戒法。可不可以做跟别的处罚？好，这个部分呢，这个向来的见解都认为什么？认为说秩序法是针对一般的人民，好，他破坏了社会秩序的一个评价的一个非难。那惩戒法是针对内部纪律的维护，好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惩戒，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好，所以今天二者的规范目的不同，好，二者的规范目的不同，好，自然可以做并罚，没有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说，同学有没有印象，在应该是好几年前，有一个长庚大学的一个学生，非常的勇，啊，遛鸟侠事件，啊，就是他是在校内遛鸟，是不是啊？带着一个鸟在遛嘛，哈、啊。那如果他今天是在校外遛鸟呢？他在校外遛鸟的时候，那被警察机关依照社违法开了罚款，回到学校之后，可不可以进而记过？可以啊。因为今天一个是什么校外遛鸟的行为，好、啊、破坏违反了社违法的相关的规范目的，啊，这个对整个公序良俗有所危害。回到学校是因为整个校内的这个纪律的一个维护嘛，啊，所以两个的规范目的不同，自然可以做并罚，这个没有问题。那秩序法跟行政执行呢，啊，这个一般也是认为什么规范的目的不同，啊。秩序法是针对当事人过去的违规行为的一个警惕的一个制裁，行政执行是着眼于将来，要督促当事人改善，好，所以目的不同可以并存，好，可以并罚。讲并存会比较精确。那并罚是因为有些人是把这个执行叫执行法，我们昨天讲过，好，执行法，好，讲并罚或者并存都可以，好，所以这两块呢是最没有问题的。考试的时候，当你有看到。行政机关对当事人的单一违规行为，既做秩序罚又做惩戒罚，没有问题，既做秩序罚又做行政执行，这个也没有问题，这最没有问题的地方。那开始有疑问的是，第一个，秩序罚跟刑罚可不可以并存？好，这个问题呢，我们昨天讲过，如果你对刑罚跟行政罚采取本质上的不同，值得区分说，如果你是采取值的区分说，那代表，啊，二者的本质不同，规范目的不同嘛。好，规范目的不同的话，好，这个刑罚呢是针对这个严重的违反社会伦理非难性的行为的一个处罚。那秩序罚是一个是针对这个一般社会秩序的维护，好，的一个处罚。所以目的不同，自然可以并罚。但是如果你认为今天刑罚跟行政罚本质上没有不同，而只是程度之别，换句话说，你采的是一个量的区分说，好，那这个时候做了秩序法，这个刑罚跟行政罚，好，就应该只能够做一次的评价，好，换言之呢，这个时候就应该从重处罚。所谓的从重处罚，就代表着我们才所谓的吸收主义。好，这个处罚重的吸收处罚轻的，那通常处罚重的是刑罚，所以刑罚可以吸收行政罚这一块。好，那这个刑罚可以吸收行政罚，那除以刑罚就没有必要再除以行政罚了。 啊，除以刑罚之后呢，就没有必要再处以行政罚，可以吗？好，哎，处以刑罚就没有必要再处以行政罚，那如果刑罚后来认定是无罪呢，或者不起诉呢？啊，刑罚如果认定是无罪或者不起诉的话呢，这个时候可以往后退到行政秩序法，还是可以补上去，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谓的吸收主义是讲说，原则上是先刑罚吸收行政法，就是我们先移送司法机关，啊，那司法机关如果认罪科刑下去之后，可以吸收行政法这一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刑罚认罪科刑最后的结果是不起诉或者是无罪的话，啊，这个时候就退到行政法这一块可以补上来。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谓的吸收主义。好，那我们早期的实务见解就是采什么？就是采实的区分说。早期的实务见解，你就会发现，啊，行政法院呢，啊，对于这个当事人的单一违规行为，可以既处以刑罚，又处以行政秩序法。啊，但是向来的学说的讲法，通说的立场呢，都认为什么？二者应该是程度之别，是量的区分说。好，所以刑罚应该是可以吸收行政法才对。好，那这个行政法法在1995年立法通过之后呢，啊，基本上它是采取学说这个讲法，基本上，啊，有一些微调。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政法法的26条这个规定，26条，26条，好，是一个重要的法条，这个要记26条，好，跟待会的24条，好，秩序法跟秩序法。这个是24，那刑罚跟秩序法这是26，这个都是重要的法条，这一定要记。好，我们看一下26条这个条文它怎么讲。好，在各位的讲义的第83页上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政法法的26条这个条文它在讲什么。他跟你讲说，26条哈，一行为同时触犯刑事法律以及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规定，花起来依什么？依刑事法律来加以处罚。好，但其行为应处以其他种类的行政法，圈起来哈，其他种类行政法就是第2条，好吧，第2条，或者得没入之物而未经法院宣告没收的话，亦得采取之。好，我们举个例子，昨天的例子，譬如说今天讲。在垦丁国家公园这一带有排放废水。好，那今天呢，国家公园管理处依照国公法的规定，他可能做了以下的行为，譬如说我做了罚款30万，罚款30万，那此外呢，我做了吊销驾照，啊，这个吊销当事人的证照。好，那同时呢，有没入相关的机具，这是国公法。好，那另外是水污法，水污法是由屏东县政府环保局在做。好，那他可能对甲的违规行为，可能做了，这是什么？比如说移送司法机关，那这边有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可以吗？好，那假设这边有什么？还有一个没收相关的机具，可以吗？好。那他的讲法是说，今天当事人只有单一的排放废水行为嘛，一行为嘛，啊，同时该当的水污法的刑罚，也同时该当的国公法的行政秩序法，是不是秩序法？秩序法，好，啊，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原则上就是嘛，依照刑事法律嘛，依照我们这个行政刑法嘛，对不对？行政刑法这一块。那原则上就是有期徒刑的部分可以吸收什么？可以吸收什么？可以吸收罚款。有期徒刑的部分可以吸收罚款。好，他可不可以吸收吊销证照？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他讲了26条的第一项但书啊，如果是有其他种类的行政罚，像吊销证照，还是可以做哦。大家懂我的意思吗？那没入这一块要看什么？没入要看说水污法移送检调机关有没有已经没收掉了。如果相关的机具已经没收掉的话，假设说他已经没收掉了，已没收，啊，已经没收掉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呢，自然就没有没入的问题了，是不是？已经没收的话，这边就没有没入，因为东西就一个亿啊，怎么两边没？好，所以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 排放废水的机具呢，如果已经被水务法移送检调机关给没收的话，那这边就没有没入。好、哦，好、啊，就没入的部分是跟刑法的没收去看，好、啊、看刑法有没有先没收来决定要不要没入。好、啊，那这个行政法的这个罚款的部分跟钱有关的，好、啊，它是可以被刑法给吸收，但是刑法不能够吸收其他种类，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啊，刑法只能够吸收跟钱有关的罚款，不能够吸收其他种类的行政法。好，那这是罚款26条的第一项。那第二项怎么讲？我们看一下哈。第二项的讲法呢，他跟你讲说，如果前项行为经不起诉处分，啊，或者无罪免诉不受理不复审理的裁判确定的话，抱歉哈，还是可以依照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规定来采处之。好，我们刚刚讲过，如果今天刑罚好不成立的话呢，行政法是可以补上来。好，所以如果今天水务法的这个移送检察官，啊，这个移送检调机关，那检察官假设不起诉，啊，不起诉的话呢，或者移送法院之后，法院是无罪，无罪的话，那这个罚款可不可以做？又可以做了，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今天啊这个刑罚已经成立，那就吸收行政法这一块，就没有罚款。但是如果刑罚后来呢是无罪的话呢，那我们行政法又什么？又死灰复活，好，这个罚款又补上来了。但是这个吊销证照都没有影响啊，吊销证照本来就有啊，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罚法26条的这个部分。好，那罚法26条这个规定，为什么我们说它不是完全的量分说啊，不是完全的吸收主义啊？啊？因为如果是完完全全的吸收主义的话，是什么？是全部的刑罚都可以吸收全部的行政秩序法，包括这个吊销证照，这样可以吗？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有这个立法者有特殊的考量，他认为说吊销证照本身好、哦、无法被这个刑罚给吸收，好、哦，那所以呢这一块要另外做。所以像洪嘉英老师他就跟你讲说呢，我们的立法本身好、哦、不是纯粹的吸收主义的。好，我们是一种综合主义的立法，好，就是原则是吸收主义，但是在其他种类那一块又可以并存。好，这个你用超市讲义都有，在你的讲义的第92页，好，第92页，92页上面哈，他跟你讲说呢，因为本法的处罚种类繁多，为了兼顾其他行政目的的达成，好、哦，他不得不就其他种类的处罚呢才并罚，好、哦，所以我们的行政法法就处罚的竞合，没有采取纯粹的竞合吸收主义，而是什么？而是在没入或者其他种类这一块呢，才一个并罚，皆采并罚，所以是用综合主义的立法，这样可以吗？好、哦，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法26条的部分。法26条，你在解读上要配一个法条来看，哪一条？法法的32条，这两个法条它们是一套的，它们不可分。我们看一下法法的32条怎么讲。这个是跟管辖有关哈，32条。你看法条好了哈，你的法法的32条。好，他怎么规定？他跟你讲说哈，一行为同时触犯刑事法律以及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规定者，好，抱歉哈，应将刑事的部分移送到该管司法机关，好，就是涉及到刑事的部分呢，他要移送检调机关。好，那第二个呢，前项移送案件如果司法机关就刑事案件有不起诉、有无罪免诉不受理等等，那应该通知原移送的行政机关。为什么？因为要通知原移送机关，要依照26条第二项，要定为行政法嘛，就是当刑罚不起诉无罪，行政法就可以补上来了。好，所以考试的时候呢，写到26条，你要马上想到32条。好，他没有问你，你还是要写32条，懂我的意思吗？管辖他即便没有问，你还是要写，这样才完整，好吗？好，那这个是第一个跟同学补充的地方。那第二个呢，我们要跟同学谈的是说哈，如果今天啊，在这个移送检调机关之后， 那检察官呢，他不是做起诉，也不是做不起诉，而是什么？而是还起诉。而是还起诉的时候，好，那请问一下，他做的还起诉之后，好，那我国这个国家公园管理处还可不可以对这个甲呢再为行政罚？我们要谈这个问题，啊，这个也考过，好，那这个还起诉本身没有放在你的法法二十六条，他没有放，法法二十六条没有去谈到这个还起诉，它到底是立法者有意的省略，还是立法者无心的疏漏呢？立法者有意省略代表什么？立法者有意的省略代表的是说第一种讲法，第一种讲法是认为说这是立法者的精心设计，他有意的省略。那换句话说呢，这个做了还起诉之后，立法者没有规定还起诉，就代表着，这个做了 还起诉，就还起诉本身不是法法二十六条第一项的刑法。这第一种讲法，啊，第一种讲法呢，认为说还起诉本身它不是法法二十六条。二十六条是讲什么？刚刚讲说哈，二十六条是讲说一行为同时触犯刑事法律嘛，好，以及违反行政法上义务嘛，好，那依照刑事法律处罚，好，那第一种讲法是说，这个还起诉呢，不是二十六条的第一项的这个刑事法律，不是这个刑事法律。那如果不是这个刑事法律，那代表什么？代表做了还起诉之后，我今天做了这个还起诉之后，还可不可以再做行政秩序法？可以呀，啊。是不是它不是二十六条就没有吸收的问题啦，啊？了解吗？那就是什么？就是还起诉之后还是可以再为行政秩序法，这第一种讲法。哦，他认为呢，立法者今天就是有意要把它排除在外，啊，立法者有意的省略。那第二种讲法呢，认为说不是，还起诉本身呢应该是等同法法二十六条的刑事法律，好，哦，是这个刑事法律的部分，是刑罚这个部分，好，哦。那既然是刑罚的话呢，是立法者当初呢无心的疏漏，不小心漏掉这一块。那不小心漏掉这一块代表什么？代表你在适用上呢，还是得去类推法法二十六条。好，那做了还起诉之后，还起诉之后呢，好，可不可以再做行政秩序法？还起诉已经是一种刑罚了嘛，那刑罚就吸收行政秩序法了，所以这一块就怎么样，就不可以再做行政秩序法了。就是不可以再做行政秩序法了，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先知道，理论上会有两种讨论，啊，到底今天还起诉做成之后，可不可以再做行政秩序法这一块？啊，那理由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你看到你的讲义，是帮同学汇整在84页。八十四页，你直接看到这个讲义的最这个题目的倒数第三行，他说哈，这个法法二十六条他没有谈到还起诉处分。84页的哈，题目的最下面他说，该规定没有谈到还起诉处分，但是检察官在做还起诉处分的时候，是可以命被告来遵守或者履行一定的事项，像比如说我今天要当事人写悔过书，啊，要当事人这个做公益服务，啊，要当事人。比如说他去做一些什么，去这个缴一些这个回馈金，好，这个支付一定的金额，好，那这些事项本身呢，都可能会影响到被告的财产上权利或者身体自由，好，那这个时候行政机关可不可以再处以行政罚款？那除了罚款，有没有违反一行为不二法的原则啊？谈这个问题，好，好，那这个问题呢，在讲法上，第一种讲法是多数的。第一种讲法是多数的讲法，多数的讲法。好，他认为什么？他认为说，第一种就是这个讲义的肯定说，啊，肯定说还起诉，啊，还起诉本身呢，它不是刑法。这第一种讲法，他认为说还起诉本身它不是一种刑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啊，他说第三行哈，今天在还起诉的过程，虽然有对被告做一些指示或者科予负担。但这只是一种特殊的处遇措施，这不是刑罚，可以吗？好，所以他跟你讲说，刑事案件一旦经检察官为还起诉处分确定了之后，那 一视同不起诉处分确定。好，缓起诉一旦确定的时候等同是不起诉嘛。好，那不起诉依照法的规定就是可以再为行政法行政秩序法。好，所以这第一种讲法。好，第一种讲法。那这种讲法本身也是多数的讲法。目前的通说跟实务的见解呢都采这一说。啊，通说跟实务的讲法呢都认为缓起诉本质上不是一种刑罚啦。本质上不是一种刑罚，既然不是刑罚，那代表着缓起诉之后还是可以啊，在对当事人呢做行政秩序法，可以吧？好，这是第一种讲法。那第二种讲法呢是讲义的84页下面那个否定说啊，否定说的讲法像李正山老师的讲法，李正山老师哈，他的讲法是认为说缓起诉本质上呢，你看讲义哈。85页，好，那个对被告的科予的负担呢？虽然形式上不是刑罚，但是对被告或多或少都有什么？都有财产的减少以及自由受限的影响，所以在实质上呢，还是一种制裁的，还是一种制裁。好，那因此呢，还是应该要受到一行为不恶法原则的这个适用。好，所以他认为说呢，既然呢效果上跟刑罚没有两样，是一种实质刑罚的概念。那缓起诉做了之后就等同是什么？就等同是已经做过刑罚，刑罚就吸收行政法。李老师这个讲法其实有一个蛮有力的理由是什么？他说你去看立法过程啊，立法过程啊，这个缓起诉难道是立法者真的有力的审阅吗？好，缓起诉是什么时候才有，什么时候就有的规定？缓起诉是民国91年立法院就立法通过的。缓起诉的制度在刑诉法嘛，好，那我们的行政法法虽然是95年就才立法通过，好，但是其实行政法法的草案呢，早从民国70、80年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不断的再研修这个草案，讨论的这最少有10年以上，好，从民国79年开始，好，他一直在讨论这个法法的这个草案，讨论到民国95年才正式立法通过。好，所以你可以发现说，立法者在立这个行政法法的时候，他是可以预见实务上有一种制度叫缓起诉，他可以预见到有一个叫缓起诉的这个制度，因为缓起诉立法在先嘛，他可以预见却又没有去规范，那当然是立法者有意的省略啊，是不是？那如果是立法者有意的省略掉缓起诉的话，省略掉缓起诉就代表什么？缓起诉它不是什么这个缓起诉就不在，就说他认为说缓起诉本身就不是这个法法，什么26条的第二项的这个适用范围嘛？你看第二项怎么规定？刚第二项不是讲说，好，第二项不是讲说，如果前项行为如果经不起诉无罪，好的情况呢，才可以移送行政法上义务的规定来加以裁处嘛？那就代表就是说，今天立法者啊，他没有在第二项，他没有在第二项当中去谈到一个叫缓起诉嘛。好，那代表说呢，立法者其实是没有意识呢，要让这个缓起诉之后，可以依照26条第二项去移送行政法了。啊，就是简单的讲，就是说，他认为立法者其实是有意要把这个缓起诉给排除在外。好，那不让缓起诉做成后呢，啊，再去移送行政法来加以处罚。好，那考试的时候呢，这两说哈，我们考试还是以通说为主，还是以多数为主，因为目前实务上呢，都对这个问题点的做法还是一样哈。缓起诉之后啊，这个还是可以再做行政法这一块啊。那所以你以肯定说为主。那至于85页哈，他是问你说，如果陈前行政机关缓起诉之后要再做行政法的那个时间点哈。到底是以缓起诉处分确定时，好，还是以缓起诉的这个处分期间那个犹豫期间，好，未被撤销时起算，好，那目前是以第一说为主，这个你打勾，啊，第一说就是看这个缓起诉处分有没有确定，缓起诉做成之后，好的一段期间内，当事人没有去提救济的话，啊，没有去针对这个缓起诉去不服的话呢，那他就确定了嘛，好，那这个时候呢，只要他确定时起呢，我们就可以去什么？我们就可以去移送，就是说缓起诉之后呢，就还是可以再做这个行政秩序法。这个考试比较 几率比较低啦，考试的几率还是以84页这个问题为主，好，85页这比较细，大概知道一下。好，那我们过去考过的一个法官的考题，它是这样考，它的考法是刚好相反。怎么相反？那个考题它的考法是说，先做行政秩序法再先，先做行政秩序法，你可以回去看哦。这个在你的讲义的第80页，那个97年法官哈、哦，这个考题它是先做行政秩序法，然后之后呢，才移送检调机关。好，移送检调机关的时候，他问你，这个检察官可不可以再做缓起诉？先做行政秩序法，然后再问你说，检察官可不可以再做缓起诉？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实务的常见的情况是，先有缓起诉，好，那才有这个行政秩序法这一块。好，那如果是刚好相反过来呢？答案也是一样。好，因为今天重点都是要去探究到底缓起诉处分的性质为何嘛？缓起诉是不是实质刑法嘛？是不是一种刑法的概念？好，所以不论它是先缓起诉还是先秩序法，讨论的概念都是一样，都是要去探究到底今天这个缓起诉的性质具不具有刑法的作用。好，如果你认为缓起诉本身它不是刑法的话，那自然呢不会吸收行政秩序法，两个就可以并存，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所以在97法官的考题上呢，你采取通俗的讲法，秩序法完了之后还是可以做缓起诉，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这是一个考过的一个题目。好，那我们来看一个比较特别的题目哈，一个比较特别的题目是在你的讲义的这样子好，先看一个简单的题目，再看特别题目。简单的题目是在你的81页。简单的题目在81页的96年官务四等。好，官务四等这个考题哈，我们看一下它的第三小题。他说，汽车驾驶人呢，驾驶汽车肇事。那经酒测超过一定的标准，就依照道管条例，做了罚款，把罚款圈起来哈、哦。那并且呢，当场移至保管车辆，还有什么？还有吊扣。所以你看到三个行为：看到罚款，看到这个移至保管车辆，还看到吊扣驾照。好、哦，那同时呢，由于驾驶人酒精浓度过高，遭检察官以公共危险罪将驾驶人提起公诉。好、哦，那到底应该怎么处罚？我先请问同学哈，这个移至保管车辆这一块是什么行为啊？移至保管车辆，它是一个就拖掉违规车辆嘛，是代理行，是什么？是行政执行。行政执行，好，行政执行，不论它是跟刑罚，或者是跟秩序罚呢，啊，来相对呢，都是规范目的不同，可以吗？行政执行，不论是跟秩序罚来比较。或者是跟刑罚来比较，都是规范目的不同，可以吗？因为什么？因为刑罚跟秩序罚的目的是相同嘛，只是程度之别而已啊。我们采量的区分说啊，是不是？所以刑罚也好，秩序罚也好，都是针对当事人过去的违规行为的一个警惕、一个制裁啊，是不是？所以行政执行这一块呢，它可以存在啊，不论有没有做这个，不论是刑罚也好，行政罚也好，它都可以存在啊，所以。移至保管车辆这块你可以打勾，这个没有问题。好，那今天如果是什么这个提起公诉、哦、那提起公诉之后呢，如果将来有论罪科刑的话、哦、有论罪科刑的话呢，在法院有论罪科刑，那可以吸收哪一块？提起公诉之后，如果未来法官有这个判刑下来的话呢，刑罚就可以吸收哪块？吸收擦掉的，对不对？吸收罚款呐、啊，是不是？吸收罚款，好，那但是可不可以吸收吊扣证照啊？不可以，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写的时候是说，如果移送检调机关，那未来有这个判刑的话，判刑一旦确定的话呢，那是可以吸收罚款，但是吊扣证照一直都有，好，这不会影响。但是如果今天好，这个法院是判决无罪呢？啊，如果未来是法官判决无罪的话，那这个罚款又怎么？罚款又有可能可以复活嘛？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考试的时候你要去 先谈二十六条第一项，先谈二十六条第一项，再谈二十六条第二项。第一项是什么？第一项是原则上先依照刑事法律来加以处罚，先依照刑事法律。那刑事法律一旦有确定啊，确定有这个判刑，一旦确定的话呢，这个就可以吸收什么？刑罚就可以吸收这个罚款的部分，就可以吸收罚款的部分。那如果说你在刑罚这一块呢，最后的结果是啊，先依照刑罚，但是如果最后的结果是无罪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啊，又可以什么得另为，可以另外再移送这个行政机关得另为罚款。所以考试的时候，你都要从头谈到尾，好，就是说故事的方式去描绘整个现象。好，那但是无论这个刑罚有没有判刑确定，我们的这个吊扣证照都可以做，吊扣都可以做，好，这个没有问题。那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一致保管车辆、拖吊违规车辆，这也可以做，这也都没有问题。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考题，你要自己写过一遍。好，那这个是一个官务的考题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去年的执行官这个考题，80页。去年执行官这个考题，好，这个考题比较特殊哈，它是这样讲，可以吗？它是这样讲哈，他说这个电子游戏产业辅导管理条例啊，第17条有规定哈。经营电子游戏场的业者要遵守下列的事项，那其中像这个第一款啊，好，不可以让这个青少年在特定时间进入，那不可以涉及赌博。好，然后31条规定，有违反的17条的情形的话呢，直辖市机关行政机关应命其停业，好，并且在判刑确定之前停止受理公司好，这个负责人变更的申请，好，那经法院判决有罪确定者，就废止其电子游戏产业的营业登记证，好，好，那在实务上呢，县市主管机关啊，对于涉及犯罪行为的业者，除了函送地检署之外，通常会先命他在自闻道之日起至法院判决确定之日止呢，来加以停业，可以看懂这个意思吗？就通常哈，这个只要是跟这个电动玩具有关的呢，往往会涉及到一些刑事的赌博罪嘛，好，所以有可能是一方面由行政机关啊，由这个主管机关在做停业，那可能同时呢，他会移送检调机关啊来论就他的这个犯罪行为，可以吗？可以吗？好，那他说第一个小题哈，它的法律性质为何？这个自闻道之日起至法院判决确定之日止的停业的命令，它的法律性质为何？你说是什么东西啊？停业一定是一个什么？一定是一个行政处分。好，那这个行政处分是哪一种行政处分？停业，命当事人停业。好，命当事人停业，他不得开业嘛，课予他一个不得开业的义务嘛，不是？所以停业它基本上是一个这种下命处分的性质，好，停业。那这答案不是这个哈，就答案当然是行政处分没有错哈，那只是说我们延伸说它也是一个下命处分，但是真正这个题目要考的不是回答它的下命处分，那是什么？他问你是说自闻道之日起至法院判决确定之日止停业，什么时候才停业啊？就这个处分的生效是什么？一通知一送达就发生停业的效力，可以吗？就发生停业效力，但是这个停业有一个什么？这个处分的效力呢？好，在未来某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好，判决一旦确定了之后呢？好，假设判决最后是无罪，那这个时候停业就怎么样？就失其效力，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停业处分先生效嘛，送达的时候就先生效嘛。那未来某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某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停业处分就失其效力嘛，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是要回答什么？付款嘛，对，不付款。你说付款不是一个受益处分添加付款吗？不是一个受益处分，然后添加一个不利的付款吗？ 对，那是常态啊。常态的情况是一个，给你一张执照，同时要你去新建隔音设备，给你一个执照，要你去蹲清木林，通常的处分添加付款是受益处分添加不利的付款。但是我如果今天是一个下令处分，那我今天是什么？这个下令处分的生效的时点，这个处分通知送达，它先生效，但是未来这条件还是期限。条件是确定会到来，条件是不确定会成就。判决一定确定吗？判决为什么不会确定？但是问题是，今天如果再减掉，检察官就不起诉呢？你懂我的意思吗？那就没有判决，就不会移送到司法机关啦。所以今天这个到底是一个条件的付款，还是一个期限的付款？条件呢？你要讲就不确定会成就啊，到底会不会进到这个法院判决确定？那不一定啊。如果今天是有起诉，检察官先起诉，那最后会有什么？会有有罪跟无罪嘛？有罪跟无罪，这个才有判决确定的问题嘛？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才有判决确定的问题。那如果今天是不起诉呢？那不起诉，那你说不起诉也有确定啊？但问题是，他题目是写判决确定啊，你的公文是写判决确定啊。那有可能没有判决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我们就依照你的案例事实，我们来回答嘛。不见得会有判决的发生，有可能在检察官就不起诉啊。那如果是不起诉的话，代表这是一个条件，未来不确定会成就的，不确定会发生的。那这是一个停止条件还是解除条件？先生效，再失效。条件一旦成就之后，主处分就失其效力嘛。那是什么？解除条件嘛，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什么？这停业处分它附加一个解除条件，一旦将来判决有确定的话，这个停业处分才会失效。到底会不会有判决确定？不知道，有可能不会有。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去分析这个他给你的这个公文，到底的它的性质为何？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一个蛮特殊的一个议题，那当然这个跟法法没有直接关系。跟法法有直接关系是我们的第二小题，他是说这个法律效力如何？法律效力如何？什么意思啊？今天一个案件，当事人他同时涉及刑罚跟行政罚，原则上先依什么？先依刑事法律，所以本案呢，依照法法26条的第一项，先依照刑事法律，来加以论断，先移送司法机关。但是在移送司法机关，在论罪科刑之前，其实就已经可以什么了？可不可以停业了？可以停业了。停业本身本来就不会被刑罚给吸收啊，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停业又不是罚款，停业它不会被吸收啊。所以今天这个情形是什么？你先依照刑事法律嘛，你先依照刑事法律。但是你不论这个刑事法律有没有确定，我在行政机关这一块的停业都照做啊，而且我的停业本来就可以存在。依照法法26条的第一项后段，他跟你讲说，第一项但书，他说其他种类的行政法是可以做的，停业是可以做的。那这个，所以今天刚开始呢，我们先依照刑事法律。那如果刑事法律有成立，刑事法律有成立的话呢，那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刑事法律最后是无罪或者是不起诉，那跟我们什么？跟我们停业都没有关系。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你谈26条，这个只有26条的第一项的问题，只有第一项。因为今天不会到第二项的问题，因为我本来的停业就不用等到你刑罚完了之后再做。这样了解吗？因为其他种类行政法，在一刚开始就可以做了。那刑罚这一块，刑罚不论是判刑确定，有罪无罪不起诉，都不影响我停业处分的效力。这样了解吗？就这样子谈这一块，就是说这个刑罚是不会吸收行政法的。好，那以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议题，你把它掌握住，这实务上的一个案例，他把它考出来。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跟同学结束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争辩。那我们来进到下一个单元，谈法法的24条。 我们要谈秩序法跟秩序法这一块。来，请同学你看到讲义的第88页以下。秩序法跟秩序法这一块可不可以来，可不可以来并罚，或者是可以采从重处罚？啊，就是这个，其实在实务上呢，早期是有一些争论的。好，我们这样介绍，早期的实务呢，对这个问题是采取一个并罚的态度。啊，早期的实务呢，对这个问题，秩序法跟秩序法的存在是采取一个并罚的态度。啊，举个例子。例如说，今天还是一样哈，这个甲排放废水，在垦丁这一带排放废水。那今天我们稍微改一下哈，国家公园法，好，对甲的处罚是70万，好，那同时呢有吊扣证照，好，那此外还有所谓的没入。好，那今天我们的水污法主管机关。对甲的这个处罚，假设是30万，好，那他此外呢，还有所谓的，我们说，还有哪些行为？譬如说，吊销，好，吊销当事人的证照。我们这样简单举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早期实务上是讲说啊，这个当事人虽然是一个单一的排放废水行为，好，那但是呢，这两部法规的立法目的不同，好，水污法的立法目的是要去维护整个水资源的环境，好，那国家公园法的立法目的是要维护国家公园的生态的保育，所以两部法律的立法目的不同，立法目的不同，管制目的不同。好，有些人讲立法目的，有些人讲管制的目的，立法目的也好，或者讲管制的目的也好，好，那都会使得主管机关有权来针对一行为做重复的评价。这是早期的讲法，立法目的或者管制目的不同。好，一部法律是针对水污法，是针对这个水质的洁净。好，那国公法呢是针对国家公园生态的维护，好，所以管制目的不同，自然可以做并罚。早期的讲法，早期的讲法，好，那这个讲法本身呢，在学说上呢，一直是持一个反对的立场。学说上向来都认为说，秩序法跟秩序法在同时出现的时候，应该要采取所谓的吸收主义才对。吸收主义，换句话说，应该是要从重处罚。从重处罚，从一重处断。好，那理由是什么？理由简单，简单几个理由。首先，第一个理由，好，这个在刑法当中，好，刑罚是这个刑罚是影响人民权益啊，较这个通常是人民有破坏这个法益较严重大的情形呢，才是有刑罚的。好，那破坏法益这么重大的案件呢，好，就在破坏法益这么重大的刑事领域。我们的刑法，啊，刑法的这个55条都有所谓的想象竞合犯，啊，一行为触犯数法益，啊，数个法益呢可以从重处罚，好，那刑法55条都有想象竞合犯的适用，啊，那没有道理说在我们的这个行政法，啊，破坏法益较为轻微的这个行政秩序法呢，啊，不去引用这个从重处罚的概念，啊，所以第一个理由是学说上去把什么？把这个刑法的想象竞合的概念呢，拿来我们这边行政法来加以适用，好，举重以明轻嘛，影响社会层面较为深远的，影响他人权益啊较为严重的，譬如说你一些刑法上的这个破坏法益较为重大的，好，那都愿意采取想象竞合犯的概念从重处罚，好，那何况影响法益较为轻微的行政秩序的案件， 举重你明轻啊，当然应该要允许这个我们行政法可以来从重处罚啊，啊，这第一个讲法。那因为学说才什么才量的区分说嘛，所以他跟你讲说刑罚那一套原理原则是可以类推到行政法来加以适用，有没有印象？好，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基于比例原则的考量，比例原则。如果今天对当事人的单一的违规行为做了一次这个较重的处罚就够了，其实没有必要再对当事人做重复的评价，啊，基于比例原则的这个想法。那第三个理由是什么？第三个理由是在于说，在行政法上呢，由于这个通常，行政法规它的立法过程啊，是由各机关啊各自起草草案，然后呢再送到立法院去审议通过。那往往呢，行政法规之间呢缺乏这个横向的联系，所以常常针对人民的单一的违规行为，有可能会有多数的法规都是吧，都来加以规范啊，都来加以处罚。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缺乏横向联系的行政法规就容易使得这个当事人有这个有比较就很容易就入人于罪的那种感觉啊，叫入人于罪，叫入人于法，入人于法的感觉啊。好，因为行政法规之间呢往往缺乏这个横向联系嘛，好，所以在制定法规的过程当中，常常针对当事人的单一违规行为会有多数的机关啊，去立多数的法规啊，来加以规范。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容易有这种入人于法这样的情形发生。好，所以我们在适用上呢，就必须要采取这种吸收主义的概念呢，来避免这个问题的产生。好，我们再整理一下，我们说行政法规啊，在制定过程，行政法规在制定过程。多缺乏横向联系，好，廖云南老师跟你讲说，行政法规在制定过程多缺乏横向的联系，好，故人民的同一违法行为人民的同一个违法行为极容易遭多数法规重复评价，人民的同一个违法行为就容易遭到多数的法规啊来重复的评价，就重复的处罚，重复评价，重复的处罚。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甲是一个排放废水行为啊，那水污法当然是没有错，是针对水资源的维护啊来做的一个规范。那国公法本身是国家公园的生态嘛，那国家公园的生态当然也包括水这个水资源这一块，就容易会有这种重复评价、重复处罚的问题，容易遭到多数法规重复评价、重复处罚这样的疑虑。好，那也因此呢，我们应该在适用上。好，透过这个吸收主义来避免这个问题发生。好，虽然今天这个行政法规会常常会有这种入人于法的这种情形发生，那没有关系，我们只要在适用法规上呢，尽可能采取这个吸收主义，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的产生嘛。好，所以这边有一个这第三个理由，你可以把它掌握住。好，所以向来学说的看法呢，都是采一个吸收主义的观点。好，那我们的。这个行政法法的看法是什么？行政法法的看法在24条的规定，它其实也是跟26条一样，它不是纯粹的吸收主义，但是这个就说规定原则上是吸收主义，但是在什么，在其他种类的处罚上呢，它是可以并存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法条，来，请同学看到你的讲义的91页，好，他这样讲，他说，一行为啊，24条第一项，一行为违反数个行政法上义务的规定，而应处罚还者，画起来，依照法定罚还最高的规定来加以裁处，好，那代表什么？今天水污法跟国公法，我们用哪一部法规？ 用国公法，七十万的部分，钱多的吸收什么？钱多的吸收钱少，可以吗？钱多的吸收钱少的，好，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项。第二项讲说，前项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行为，除了罚锾之外，有没入或者其他种类的处罚的话呢？画起来哈，得依照这个规定来加以裁处。好，所以今天这些其他这些吊扣证照啊、吊销证照啊，或者没入啊，啊是可以什么？是可以并存的，这个没有问题。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国公法的七十万只能够吸收水务法的三十万，它吸收不了水务法的吊销，而且呢，好就一样，钱多的吸收钱少的，但是不能够吸收其他种类。刚刚是什么？刑罚可以吸收罚锾，啊，刑罚可以吸收罚锾，但是不能够吸收其他种类。好，那这个是二十四条的这个规定。那二十四条的这个第一项但书怎么讲哦？他说裁处的额度不得低于各该规定的罚锾的最低额。他在讲什么？假设今天国公法这边是七十万，啊，到五十万，那水务法呢？这边是三十万，对啊，我们改一下，改成十万，这边是三十万。看一下黑板。好，他跟你讲说呢，这个什么，假设我们是国公法是七十万到五万的罚锾，好，那水务法是三十万到十万的这个罚锾，那我们刚选哪一部法规？我们刚选的国公法嘛，因为它的最先看最高额，最高额它是高过三十万，所以先选国公法，好，但是选国公法，选国公法之后呢，我还是可以去在这个额度内来加以裁量，国公法是五万到七十万的。那我再怎么裁，再怎么裁量，啊，都什么都不可以低过哪一个，低过这个十万，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不得低于各该规定的最低额嘛，大家了解吗？因为你如果今天你选了国公法之后，啊，你去裁罚到了这个十万元以下的话呢，啊，这个时候虽然你可以符合国公法的立法目的，但是你已经背离了水务法的一个管制的精神了。因为水务法认为最起码要对人民要罚到十万块才具有警惕的效果，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是选到国公法之后，你去裁量个案裁量，但是再怎么裁量都不得什么，不得低于这个十万元这个最低额。好，那这个是二十四条的第一项的但书跟同学谈的。好，那这个第二项呢，他跟你讲说，如果处罚种类相同，第二项但书哈，如果处罚种类相同，从一重处罚已经可以达成目的，就不得再重复处罚，这什么意思？譬如说今天我国公法是停工，有一个停工七个月，我水务法这边是停工三个月，好，那我请问同学，现在是停工几个月？七加三吗？不是，是哪一个？就停工七个月就可以了，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是两个都是其他种类，那都有一个这个期限，啊，都有一个这个数量，应该说都有一个期限的话呢，那七个月就直接吸收三个月，而不是七加三，可以吗？他说，如果是其他种类处罚种类相同，从一重处罚嘛，从七个月的部分就够了，就没有必要再罚到三个月，这样了解吗？好，好。那第三项是怎么讲？一行为违反社会法以及其他行政法上义务的规定，好，就当今天这个秩序法当中是秩序法跟社会法有竞合，假设一个是社会法，那社会法当中有谈到什么？有谈到这个拘留嘛，拘留，那拘留已经是严重的限制人身自由，所以他跟你讲说，如果是依照社会法去做了拘留的话呢，就不再受罚锾的处罚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拘留就很像，很类似于我们刑法的这个徒刑嘛，就是等于被关起来嘛， 好，所以那一块本身呢，就类似于刑罚去吸收罚款一样，好，就不再处以拘留，就不再处以罚款，这样了解吗？好，那以上是24条跟同学分析的这个法条内容。那24条，看到24就要想到什么？就要马上想到这个31条的规定。我们看一下31条，看到24就要马上想到31条。那31条要看的是它的第2项跟它的第3项的规定，2跟3啊。好，31条的第2项他怎么讲哈？第2项是跟你讲说，一行为违反数个行政法上义务，有没有看到？啊，一行为违反数个行政法规，啊，违反数个法规，那而应处以罚锾的话，数个机关都有管辖权，那由什么？由法定罚锾最高的机关来加以管辖，这边嘛，对不对？2个，国公法跟水务法都有罚锾，我们就抓什么？就抓国公法，它金额比较高。经有交稿的，好，再看，第3项，一行为违反数个行政法上义务，好，应受没入或者其他种类的行政罚，就由各该机关分别处罚。好，他的意思是说呢，这个虽然刚刚是选到国公法没有错，但是水务法的这个吊销呢，就让水务法的机关去做，可以吗？好，就是我国公法的机关是去做70万，吸收掉你的30万没有错。但是你的这个吊销就你自己去做，就是屏东县政府环保局去做吊销，好，那国公这个国公处呢，不去做这个吊销了，不帮你做吊销，想了解吗？好，那这个也很简单。那第4项在讲什么？第4项它是说，第1跟第2项的情形，原有管辖权的其他机关，在必要的情形之下，因为必要的职务行为，那并将有关资料移送采属的机关。为采属的机关于调查终结前，应该通知原有管辖权的其他机关。别恭喜啊！他的意思是讲说啊，我们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应该是依照哪一部法规在做？依照国公法来做。好，那假设今天屏东县的环保局，屏东县环保局已经依照水务法，很猴急的，先依照水务法呢。做了这个30万的这个罚款，那该怎么办？原本今天是什么？原本今天是由这个内政部的国公处、国家公园管理处呢，来对甲去做70万，原本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但是今天环保局已经先做什么？他已经先做了这个30万，那没有关系。好，这个时候呢，环保局就赶快把这个30万呢给撤销，这第一步，他先撤销。撤销之后呢，把这个案件移送到国公处，这第2步要移送。第一步先做必要的行为，先撤销。第二步呢，再移送。移送过来之后呢，国公处第3步，好，再依照我的这个法规呢，罚70万。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就这样子来讲。好，如果原则上是让你先做没有错，但是如果实务上呢，这个环保局先做的话呢，那他就先做撤销。再移送回去，这也没问题吧？是不是？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31条的这个部分。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各位的讲义的92页，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在谈什么？这个问题在讲说啊，原则上我们的秩序法跟秩序法在竞合的时候。我们是钱多的吸收钱少的，钱多的法规吸收钱少的法规，原则上是钱多的啊，钱多钱高的，钱多的吸收钱少的。好，但是如果今天这个钱多的这个法规跟钱少的这个法规之间有一个特别法。跟普通法的关系的话，好，那这个时候到底该如何适用？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当这个钱多的这个法规呢，它只是一个普通法的位阶，而钱少的这个法规呢，它是一个特别法位阶。那原本我们依照装标法第16条规定，应该是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原则啊，特别法要优先适用啊。但是如果刚好这个具于特别法地位的这个法规，它的金额比较低， 那反而是居于普通法地位的这个法规，它进入比较高。好，那你到底是要优先适用中标法第十六条这样的原则，还是要先去适用这个行政法法二十四条这个罚锾金额高低的安排？这样懂我的问题意思吗？好，那特别是什么？这个问题呢，特别会发生在这个公平法，好，公平交易法跟商标法之间的这个部分。好，像实务上很多的一些商品呢，有一些这个什么，有一些这种近似商品之间有一些近似的情形，啊，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实广告，啊，不实广告啊，或者是一些我们讲近似好了，就商标的这个近似，啊，商标的这个近似呢，那有些人这个有些业者他之所以会去跟其他知名的产品呢，啊，去用相同商标，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去攀附他人的商誉嘛。是不是？所以今天商标之间有近似的情况之下，它同时会有这个市场上不公平竞争的现象，不公平竞争的这样的现象。所以商标之间有互相抄袭、有互相近似的情形呢，那就会衍生这个问题。好，那我请问同学哈，公平法这是公平法的规范，那这是商标法的规范，这两部法规哈。这两部法规在处罚金额上哪一部比较高？公平法，为什么？因为公平法在规定当中动辄有一些惩罚性的赔偿的规定，好，所以公平法的处罚金额是比较高。好，那但是呢，在商标之间有没有这个相同或者近似的这个案例呢？公平法跟商标法都同时有规范，那这两部法规。就这种案例来讲，哪一部是特别法规？商标法，是不是？因为公平法只是泛指说市场上不可以有不公平竞争的现象嘛。那商标法是特别去规范商标的近似啊。好，所以商标法虽然金额比较低，但是就商标间的近似，它无疑是一个特别法的地位。好，那实务上就延伸这个问题啊，那到底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好，那最后呢，学说间开会讨论得出一个结论，还是要采哪个原则？还是应该优先适用中标法十六条？好，这个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原则，还是应该要加以遵守？所以例外的情况看什么？看这个特别法跟普通法的这个关系，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今天你可以讲说原则上我们就先找金额高低，钱多的就吸收钱少的，除非什么？除非是这个钱多的是一个普通法，钱少的是特别法。那例外的情况呢，我们就适用这个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原则，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看法本身在你的讲义的92页，我们把第一个打勾。95年中正呢，就考这一块。好，你把第一个打勾。可以吗？好，那没问题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93页的地方。93页呢，在这个秩序法的竞合哈，我们的这个实务呢，还有一个见解哈，我们来看一下，他这样讲，他说，甲所有的建筑物仍有使用执照，啊，这是一个高考的题目哈。那他说这个。对，好，他说这个核准的用途是一般事务所，那另外甲呢经营的商业经核准的营业项目是投资顾问业，好，甲未经核准变更使用，竟然在建筑物内呢经营商业登记范围以外的期货交易业，好，那因此被县府给查获，好，那县府呢就以甲违反了建筑法的以及商登法的规定，分别依照建筑法跟商登法呢来分别处罚，那有没有违反一事不二法的原则？好，我们看一下，商登法的规定，商登法的第八条他这样讲哈，商业不可以经营登记范围以外的业务，可以吗？好，这是商登法的规定。那这个建筑法的什么？91条，看最下面这一行，他说。当这个违反建筑物有违反73条规定，未经核准变更使用， 啊，擅自使用建筑物的话呢，那这个时候有什么？有建筑法的这个处罚。好，那你说在讲什么？这个题目在讲说哈，今天当事人他原来是核准什么？原来是核准投资顾问业，投资顾问业。好，后来呢被查获他是经营期货交易业，所以今天当事人的违规行为是什么？你要看清楚，今天当事人的违规行为就是一个哪个行为？他经营了登记范围以外的业务。我再讲一次，今天原本是核准投资顾问业，但是后来发现呢，他是经营期货交易业，所以今天当事人的违规行为就是什么？去做了那个登记范围以外的业务，这样了解吗？好，可以吗？那只是说这样的行为本身呢，它该当了什么？商登法，商登法的这个规定，商业登记法。那也该当什么？也该当的这个建筑法，建筑法的这个规定。为什么？因为建筑法的规定是说呢，如果你有这个未经核准变更使用，未经核准变更，啊，这未经核准变更使用来擅自使用这个建筑物的话，好，那这个时候呢，你也有建筑法。你也有建筑法的这个该当，你没有经核准啊，你没有经过我的核准，你就去做这个期货交易啊，好，那所以等于是一行为触犯两部法规啦，一行为触犯数法规，那该如何处理？好，那早期实务上呢是并罚，好，但是呢这个决议它是这样讲哈，这个决议我们看一下这个94页，好，这个决议94年6月这个决议。他说哈，一行为不二罚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好，那他说，如果是这是为了避免因法律规定的错综复杂，导致人民的同一行为遭受数个不同法律的处罚，那有更不利的后果。好，那建筑法91条跟商登法的规定，都是以未经核准变更使用，或者经营登记范围以外的业务呢为处罚条件。好，画起来哈，一级哈，单纯不申报的不作为，尚未该当构成要件，而需等到有变更使用的作为的时候呢，使得加以处罚。好，再画好，本件行为人他并没有变更建筑物结构，只有一个未经许可，好，未经许可擅将细针建筑物变更营业而使用的行为，好，所以应该要从一重处罚。这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讲说，其实建筑法真正要管的倒不是那个经营登记范围以外的业务这件事情啊，建筑法真正应该管的是什么？有没有变更建筑物的结构，有无变更建筑物的这个结构。如果你有去变更建筑物的结构，你有去变更建筑物结构而进而去经营了登记范围以外的业务的话，比如说你去隔间房子好好的，你给它隔间，你隔间这一块呢，已经严重达到变更建筑物结构，然后你去经营登记范围以外的业务，那这个时候才是两部法规啊都可以分别处罚。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是单纯在同一个空间，你没有去隔间，你没有去改变这个建筑物的结构，你只是在这个单一空间里面呢去经营的登记范围以外的业务的话呢，那这个情况之下呢，应该是只要从重处罚就够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同学，这个决议呢，才假说，好，你把假说打勾，好，这个决议才假说。那这个决议你考试的时候，你要跟另外一个例子去比较，哪一个例子？好，我带你看一下，请同学你把这个讲义同时哈翻到后面，翻到后面这个。104页，这个是在并罚哈，25条这个并罚，数行为可以并罚的情形，它下面也有一个立法理由嘛，对不对？立法理由里面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哈，你可以注明一下，这个例子本身是有什么，也是建筑法跟商登法的问题，那它已经达到了变更建筑物结构，它去隔间呐，啊，它已经去隔间去变更建筑物结构，所以立法者说可以并罚。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考试的时候你要看清楚这个题目，它到底考的是93页的这个情形啊，从重处罚， 还是考104页这个情形。好，那关键点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去变更建筑物结构，达到建筑法应该要处罚的这样的程度，了解吗？好，好，那这个是两个去比较的地方，两个例子去比较。好，好，那东东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跟同学结束了这个秩序法的这个部分。好，那秩序法这一块呢，再跟同学提醒一件事情哈，这里的一行为不二法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同一个当事人，同一个当事人的单一行为不得做重复的处罚。同一个当事人，如果是不同的当事人之间的话，有没有禁止？这个有没有一行为不二法的这个适用？就没有，是同一个当事人。你说什么意思？譬如说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哈，刚刚是说今天 A 公司呢，依照水务法呢被处罚了，是不是？那 A 公司里面的董事呢，董事以公司的名义去从事违规行为，所以依照法法第十五条，他也被处罚。这个时候有没有违反一行为不二法？有没有违反？没有哦。今天是什么？今天是对 A 公司是依照水务法，对董事是另外依照法法第十五条，不同当事人之间就没有什么一行为重复处罚的问题了。一行为重复，这个一行为不二法本身是针对同一个当事人不可以做重复的评价。但是如果是我对 A 公司处罚跟对董事处罚，这两个不同的人呢，一个是法人，一个是自然人不同的人之间呢，这个就没有什么一行为重复处罚的违反，这样来解我的意思吗？好，提醒这个点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说像我们的讲义我们的讲义的第八十八页的中间这个高考的题目呢，它有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啦，你可以回去看一下。就是说今天这个如果是针对不同当事人之间那并没有禁止这个做分别的处罚。好，一行为不二法本身是只有在同一个当事人身上才会适用。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接着我们来看的是讲义的95页以下跟同学谈这个行政法上的行为法跟漏税法。不过这东西实在是相当的多那谈下去呢可能会没完没了。那也因此呢，我们是不是就先看一下比较少一点的部分。好了，那就先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先到这边了，好不好？那我们就明天再上。明天还是一样，明天你就带这本就够了吧，对不对 ？OK， 好，拜拜。